欢迎到乐他周报，我是杰特， 我是末日。 今天2025年9月1号开货日啦。 呢度系乐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咁啊，要读书嘅聚翻学啦，翻工你就麻捻烦啦。 我哋人到中年仲讲开学，我真系。 咁你计开学啦，终于一日咧啲八字都残晒 啊嘛。啊，咁啊，澄清啦。 咁咧，首先就系附文嚟嘅，土斯克校也胡尼世72岁，佢最代表个角色就一定系《哈利波特》里面啦。死又记唔到教老师教老师咩名？ 史莱卜 系啦，史莱卜就系几个混血王子个发呢个朵嘅啫。嗱，动画角色咧就一定多奇嘅，不定之奇就多奇。F G O 里面咧就系 Moriarty， 就系好有名嘅，佢个仔真系好老牌声优嚟嘅。咁就72岁，算后生啦，一个几微妙嘅话，老一定未算好老，但系72岁又唔会话好后生，因为比佢更年纪更大，井上和彦而家70几岁，仲依然好活跃，咁就仲安静啦。好啦，跟住咧另一单就系漫画家斯洛，咁就离世，应该都系30零岁啫，依咁嘅漫画家年纪。咁就画嗰套就系喺电击大王里面，我和辣妹就成为夫妇。咁就未睇过只漫画，咁就再讲食啦。好啦，跟住咧就喺大堆新翻工啦。首先就系呢个 game 好微妙嘅，俾人系吐槽到不停嘅漫画作品，咁而家动画化。 即系佢提起先，我想话系呢套嘢好似真系冇动画化过。 因为佢系肯俾人吐槽到不停，所以系我大家以为佢已经动画化咗好耐。 佢系日剧化啊嘛，之前好多年前啦，已经即系嗱，先讲清楚啊。呢个可能系圈子问题啊，喺某啲比较。我唔知道应该点样形容佢哋嘅圈子入边啦，其实对呢套嘢嘅赞誉系颇为赞誉嘅。不过我个人就觉得就系佢哋睇得少咯，就系只能讲喺嗰个年代系有段时间系兴过一段时间啲斗志漫画噶嘛，即系包括死宝啊、未来日记啊，包括呢套啦 game 都系其中代表作啦吓。 其实仲有再狂赌之渊嘅， 好似一后好多啦。即系呢集入边咧 ，game 算最终而家睇翻啊，其实算系中间偏上添啊，甚至系，但系当年系觉得佢个斗志比较唔系好智咯，嗰阵时嘅评价，我哋嘅评价，但系其实原来比咗一般人嚟讲咧，佢对佢嚟讲系啱啱好嘅，再太多佢会觉得太烧脑嘅，即系佢其中一个好处就系显显易明啊，嗰啲 game， 而且显显易明得嚟咧，其实你真系要好严真、好认真细去深究佢啊，其实可以好有玩味嘅。不过我定系睇咗漫画啦，先讲我冇睇日剧啊。漫画入边就真系表现唔到佢哋到底有几咁深奥啦。 我成日都咁讲噶啦，不论死宝又好，老修又好，就系、是、主角系天才，但编剧唔系啊嘛。你个主角不断表现天才，但系。你编剧唔系天才，边有咁多肯谂出嚟嘅啫？谂下谂下，自然就出嚟啲古灵精怪嘢噶啦。 我觉得系佢攞咗个好劲嘅题材出嚟，但系佢表现唔到佢有几咁劲咯。但系如果你真系去到学术研究嗰个程度啦，其实佢用画嗰啲嘢，我相信唔系佢原创噶，即可能唔系100%攞人哋嘅，亦都可能有佢原创份嘅。我唔系说话戴定头盔先，但系有啲我系喺论文入边见到嘅，啲博弈论啲论文啊，所以我估计佢应该有参考唔少嘅。所以佢背后系可以好深奥嘅，但系佢表现唔到咁深奥咁解啫。即系不过唔紧要啦，呢个都系当年嘅事嚟噶啦。咁啊，咁多年嘅动画化，唔知佢会唔会照出嘅话，就几尴尬啊！你知呢类型嘅嘢咧，睇过一次，第二次睇就已经冇咗嗰种感觉噶啦嘛。过咗咁多年啦，就算睇过，你都可能忘记得七七八八噶啦。虽然我都仲记得， 因为佢相比起主要系卖过程《赌博密室录》系列咧，佢就系即系卖桥咯。你桥一穿咗就唔好睇咯。但系麦士多哥系卖气氛噶嘛， 即系有啲似乜嘢咧？我后尾知道金田一嘅故事入边好多都系参考，大家明噶啦，人哋啲经典嘅推理剧作品， 咁一定系啊！有一句大佬，依我以前好似讲过嘅，一个推理作家一生里面你写到三套经典小说，你已经好伟大噶啦！边有大佬你咁啊？一年要出一部， 要加原创两个字。 系咯，一年写一部，边有可能写咁多经典啦？一定写下，一定系一系咧就抄，一系咧就左抄右抄，一系好货。 咁啊，理解嘅理解，不过总之就提一提啫。既然都提系咯，冇乜机会再提噶啦。咁啊， 系啦，仲有啊，系啊，写如果你有本事写三本经典小说，你已经系好捻伟大嘅作家嚟噶啦。你估真系有啲人一生一部已经好劲噶啦，两部已经神人嚟噶啦，仲三部。 OK 啦，咁样 系嘛，好啦。跟住咧就系近年好流行嘅，喺呢几年突然间又红花就系咩？青春校园式嘅轻小说动画化， 2023年就而家又好似借翻出嚟啦。 呢、這个朋友的妹妹只缠着我，佢个缠住喺原文系佢嘥嘢，真系即系好烦， 好烦嘅妹妹。 其实个标题都几误导人嘅。第一咧就系、是、朋友个妹会令人好多好乱多幻想。其实你嗰个系后辈又好，系咩都好，连下系就系缠住你，即系呢一类个主角本身好冷淡，然后有啲人去搞入佢嘅生活，基本上已经系我哋嘅公式之一嚟噶啦。而且佢另一个，我唔知系因为佢后面先拱出嚟啊，定系佢边个原因？因为佢呢个标题完全冇提到噶。因为大家都知呢啲轻小说好捻中意将入边嘅所有故事全部写晒落个标题度噶嘛。唔系佢其中一条线咧就系、是、应该算系同人啦，同好会啊去做游戏，然后仲要进军业界，系咪好熟口面呢？即系。 冇问， 即系呢度你睇标题啊，睇剧情简介系冇提到嘅，但系我觉得呢个系其中一个令佢可以叫做有翻少少睇头嘅地方，虽然唔算系飞得好好嘅，即系不过算啦，咁样又唔完全系好老近嘅，不过就可以睇下咯。咁啊，毕竟用讲游戏开发嘅作品其实并不多嘅啫，咁啊 ，OK 啦，呢啲作品前面咁讲就系呢类作品系咁啦，下一套又系啦。转学后班上的清纯可爱美少女，竟是小学小时又换咗一起的哥儿们。另一个老坎就系咧，小时候以为兄弟，原来发现系对手系女仔嚟嘅，跟住长大咗之后咧，又重逢嗰位老坎。 我记得系几年前系喺 Twitter 上边系有波咁嘅空，佢系热潮啊，空洞啊，总之搞咗一轮，系突然间系哇，然系好劲啊！因为嗰阵时系全贪婪全到四围都系插画，一系列嘅插画啦，就系细个以为系兄弟嘅朋友，结果大个翻嚟之后，原来唔系兄弟嚟嘅， 又咪少女嘅， 而且仲有好靓女嘅。咁我仲记得好多嘢后边之后咧，仲有另一个热潮系就系阿富花姬啊，即系阿龙王啊。龙王姬啊，我就即刻两嘅连结翻，我记得噶，就系点解龙王姬你会咁喜剧啊？就系、是、因为呢个咪就系他妈的细个同你玩嘅兄弟，突然间变咗美少女翻嚟嘅剧情咯，仲要系真真实实翻喺我身上嘅先咯。你哋打机嗰阵时相处咗咁多耐啦，吓、啊，即系作为呢个主角 Mario 啦，通常都系咁，然后几廿年之后同你哥佢变咗美少女翻嚟。类似咁嘅情况啦，咁呢个梗咧就其实真系几老梗下嘅，老老实实。但呢个同啱啱个扎嘢完全冇关系，可能受佢启发啦嘅一个轻小说，相对嚟讲冇佢个名显示得咁肤浅。呢啲有少少和光金珍珠，有之前我都提过几次，不过呢个唔系真系好珍珠，只系话值得一睇嘅，都净系值得一睇嘅。你唔好见到佢咁乱长个名就转身走人，好多人咁样噶嘛。喂，大佬呢个名你睇啦，呢啲超过20个字嗰啲名真系。十件九件冠咩質素，大家心中有數啦。但呢個還好結合咗青梅竹馬嗰啲細個猜情尋嗰啲嘢啦，兒時嗰啲記憶嗰啲謎題啊，即係好幾套都有玩過啦，偽戀啊，甚至以前 Love Hina 嗰啲呢啲咁嘅戀愛戲嘅好鍾意玩其中一樣嘢啦，呢啲乜嘢佢都同埋嗰啲以前嘅回憶，呢啲嘢其實相對你睇起嚟嘅感覺啦，先講佢唔係真係好優秀，只不過你可能一開始一望，哇大佬20个字嘅标题未至于咁嘅程度，未去到每日时嗰种情况，咁但係可以一睇，呢两套都可以一睇，唔同我哋之前呢啲一场讲完就係吐槽佢字字轻改，讲完未至到咁嘅程度嘅咁囉。但係都冇太期待啊，即係有到时获咗唔好嚟搵我讲清楚啊，佢只係冇睇得咁衰咋咁样啦。 跟住好啦，跟住就 做作啦，嗰啲二期 做作啦，就异世界流行农家就第二期。咁冇嘢啦。 意外地几多人鍾意喎呢套嘢。 OK 啦，有限型 嘅。意外地即係可能睇得太多啲 古人精怪嘢。 次次轻改需要搵啲嘢啦，去即係调剂下咁样囉。我唔係好清楚啊，老实讲呢套我唔係好熟。 喂，跟住一隻 Netflix 嘅定格动画 Pokemon 禮賓部夠新章夠 成。呢套呢就几特别嘅。如果讲黏土动画大家可能比较有印象啲啦。虽然我一讲就要讲四捆大王㗎啦。你啲咪。老鬼一讲就讲啲乜嘢，但系系嗰种嘅，不过佢唔系用黏土咁解啫，佢系用毛公仔，可唔可以叫毛公仔一个种手笃嗰种咧？你喺网上贪啦，见得最多就系啲人笃到鬼五马六嗰种咧，唔系佢系做得靓，好靓嗰种嘅。佢虽然叫二期，但系其实只不过系后边第五到八话啫，因为佢第一期第一四话啫，咁少少咁上啦。但系佢速攻魔法啦，咁就9月4号，即系过几日就会上噶啦。咁样，几特别嘅一套作品嚟嘅，应该算系 Pokemon 嗰边嘅一个特别嘅尝试咯，咁样嘅。 好啦，然后又系对我如果系几期待嘅《百姓贵族》第三期，唔觉第三期啦。 以前都讲过啦，以牛妈嘅货存量嚟讲，你拍十期都仲得，佢大把啃。而今第三期就唔知佢拍到边度啦，因为第二期佢已经去，因为佢第二期中间第三期咧，其实夹住所谓叫做咩北海道取材片嘅，咁唔知佢会咁样，佢中间其实仲有其他啃，佢因为跳住拍嘅，佢唔系话顺住漫画咁拍，而系将几个啃只类似嘅啃啊咁样咧，又组埋一集咁扣下扣下咁样，所以咧而会拍啲咩嘢，其实系唔知嘅。咁照睇噶啦呢样嘢， 因为好简单，同世界漫画动画化一样啫嘛。除非佢本身就好线性嘅故事，如果唔系，佢话佢每一篇都系独立噶嘛。有时系讲完一个话题，过完几个故事之后，又再重新讲翻同一个话题，可能系之前嘅延续，亦都可能系类似嘅嘢，又或者系个延伸出嚟嘅故事，唔出奇噶。因为佢本身本篇系都系独立噶嘛，咁、做动画嗰阵时就将佢谷埋一齐，或者系重新编排过，好正常合理嘅事嚟嘅。反正佢无限咁多，即系有乱排玩噶啦。咁啊，三期仲有排啊，咁啊，顺带提十月播咁样啦。 然后就系《咒术回战》第三期一样啊！ 即系我硬系认住佢，好似已经做到好耐，做到天荒地老咁嘅款，原来只系第三期咋，俾人吐槽得非常之多嘅《死灭回游篇》嘅前篇。算啦，咒术回转就真系算够数啦。即系我觉得纯粹系俾阿边阿面佢，冇斩鸠咗佢嘅啫，已经系而家仲有问题咒术噶， 有 真系唔知啊， 一定有，放心，硬嚟 冇 嘢。 我好耐冇听人提佢啦，因为 好啦，跟住咧就系其实都之前讲过嘅《猫眼》就真落实啦，就九月上喺 Disney Plus， 难得地 Disney Plus 独占嘅。而家主要咧就要讲嘅就咩？声优名单，来生同就小虫未可止，来生女就小仙水亚美，来生外就花手 Yumi， 咁奈海咧就系佐藤拓也，神谷真人就小沙杏，浅谷光子就粒良子，咁就 OK 嘅阵容嚟嘅。重点就系 opening ending 都 Ado， 几期待。 嗰代啲人嚟嘅，即系唔系而家嗰啲新生代，我听过个名已经好了不起嗰啲，全部都系我代啲声优嚟嘅啊。 中生代咯，即系啱嘅。其实呢套嘢你就嗰个太后生唔掂嘅，而最紧要就系 ending， 依阿 Ado 咧系会翻唱 Cat's Eye 嘅经典嘅手行李嗰首，咁非常期待啦。睇 Ado 点唱啦。 ending 都系佢啦， 系啦。因为其实 Cat's Eye 首歌系太经典啦。咁佢经典程度去到可以拍得住Sitanda Get Wild 噶啦，呢首歌一响起个前奏，大家就识唱嗰阵嚟嘅。咁呢个就一定啦 ，Discipline 好在 Discipline 仲未 cut 啫。好啦， 跟住一个趣闻咧，几有趣，有关同人字嘅趣闻，即系其中一种同人字就系一种 anthology 嘅同人字，即系某个主题嘅同人字，通常就系某个画家去揾一大铲人去一齐，大家都对某啲主题有兴趣，好多有时系可能系某个角色啦，又或者某啲主题啦，我见嗰啲好神棍嘅主题，即系点讲 啊？合同至多狠啊！ 咁啊，呢度入边咧最大问题就系咩啦？就系其中一个参加者啦。先讲，即系呢个长角兄弟大乱交，即系大家都知道，佢哋通常咧用主题嚟做嘅 anthology 咧，通常都比较冷门少少嗰啲性癖。咁啊，唔系可以咁啊，应该会有啲比较冷门啲嘅性癖啦吓，即系我见嗰啲咩萝莉印神合同本啊，即系嗰啲断手。 冇错，我记得多就都系罗呢把牌就唔知唔冷门啦，直情本就专门支出过啦。之前咩乳胶啊嗰啲古灵精怪嘢，我记得都唔知。 我啲乳胶已经算系好大路嚟噶啦，大佬。 我算热门啦，好热门啦，但都 FGO 乳胶专门本啦，净系以 FGO 为例 嘅。总之就系咁样嘅嘢啦。但系后屘就发现，其实我觉得成件事本身就系、是、你唔讲都冇人冇乜所谓，真系即系日本仔呢啲死古板咩事咧？就系其中一个。交稿嘅人系隐瞒咗佢自己嘅年龄，佢其实系未够称嘅。咁啊，调翻转讲啦，未够称嘅人画十 L 十八同人字有 多得很、啊， 有几咁大不了啊，大佬，经常出现噶啦呢啲嘢。唯一点解会好相对比较少咧，就系、是、真系可以出本同人字嘅人，通常年龄都已经过咗十八岁。并不是话乜嘢问题，即系就算系高中啊，高三已经十八岁啦嘛。日本嘅话就即系高中已经画紧同人字嘅人其实并不多噶。我哋之前讲漫画家嗰时都提到啦，高中出道嘅有几号嘅啫。咁问题就系、是、呢条友仔本身就系相对比较成熟少少啦吓，好似米八啊，好似咁啊。然后仲要又饮酒啊，睇落去又唔似个细路啦，僆仔。你知而家啲细路发育几咁快噶啦吓，所以佢就话我都好委屈啦，无啦啦咁样先知道佢系个未够称，屌，唔系懒题。唔系捻管佢就已经得啦，真系 唔提唔存在噶啦。 不过日本仔唔知点解对未成年限制其实远比我哋严重啊！即系因为我哋嘅话，超你十几岁就已经去紧报纸度买咸书啦，啲报纸佬有几何管理啊？我从来冇试过，我反而屌咗，虽然过咗十八岁买之后，其实又亦都有试过一两次，但系真系好少见噶嘛。但日本仔唔系咁啊，日本系讲紧系成班人去饮酒，有时可能佢哋成班人有大有细，有啲过咗廿岁，有啲未过，入边二十岁先饮酒噶嘛，系真系会指住唔够请嗰个， 系执一搏就得噶啦。 唔系店家唔俾啊，系成班围内嘅都话，喂你未够请，你唔准饮咯。佢哋系好严格遵守呢啲嘢嘅，但系呢啲嘢都系个句啦，你唔讲，即系我哋个人嘅感觉啦。可能佢哋觉得好大件事啦，咁啊唯一有回收啊、退款啊、成嗰啲嘢，即系不过就喺一个咁严格遵守未成年限制嘅角度入边，出现一个即系理论上佢应该要黑埋眼去画嘅人，大家明啦，但系即系日本系嗰啲咁奇怪嘅地方嚟噶嘛。 因为有啲嘢其实就咩唔提唔存在噶啦， 即系又要吐槽翻嗰个传统吐槽咯，就系、是、喺日本咧，你十六岁以上、十八岁以下要做爱嘅话咧，系要蒙住只眼做嘅，因为你只可以做，唔可以睇。我老梗噶啦，成日都讲噶啦，因为日本嘅合法做爱年龄系十六岁啊嘛，咁但系十八禁嘅嘢你唔睇得噶，你做爱肯定系十八禁啦，咁你咪有蒙住眼做咯。如果理论上啊，讲笑啫，不过就系咁奇怪啦，不过攞出嚟笑一下啫，咁啊，仲有一个，跟住一个咧就唔可以讲笑啦，都系同成人相关啦吓。 咁就有个佢算系独立开发者咧， 系 就总之系咩咧？PayPal 做 Hello Game 嘅，系我哋呢边嘅 UK 啊，英国嘅嘢嚟嘅。咁有个人喺度发咗做只 Hello Game 出嚟，咁做嗰阵时仲正常嘅。咁但系佢喺 PayPal 收钱嗰阵时咧，就俾 PayPal 扣住咗，而且个数都唔少啊，八皮嘢啊， 哇， 英镑啊，英镑啊，唔系港币啊。 好乸高大佬，即系成副身家嚟噶啦。 又未至於嘅，其實呢啲有啲 game 咧係可以好賺錢嘅。咁問題就係佢而家 PayPal 係用佢用成年遊戲入邊，嗱先講個遊戲本身係合法噶。如果你話佢係非法啊，甚至你話佢係裸啊嗰類嘢都。即是你说他本身是有问题的，不可以合法上架的，那些都算了。但是这个是合法上架、合法销售然后过去的。那他就因为这样，所以就去 Ready 那边就去求救啦。先讲啊，唔一定要经 PayPal 嘅，其实经 PayPal 甚至唔系一个最优先嘅选项嚟嘅，因为其实 Steam 系可以直接过你银行户口嘅。不过估计就系佢本身过银行嗰度有啲问题，应该就唔关咩成人游戏唔成人游戏事嘅，因为英国嘅银行啲监管系几严下嘅，相对尤其是相对香港啦，我哋习惯嘅香港系话，即系讲下自己个人经验啦，我系试过开户口俾佢 jack 鸠咗。Jack 的原因就是因为你没有永久居留权，因为我现在是 Visa 来的嘛，他说、哦、你没有永久居留权，而很奇怪地我开了四个银行户口里面有一个这样跟我说，不是每个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估计就是刚好他的户口是比较对海外资金、现在这些、关反洗黑钱的规定其实很严格的、即有时他真的觉得奇怪一点，他不需要特别理由的，即是他觉得你奇怪，不需要说你不合法啊、性啊、怀疑洗黑钱，甚至不用我觉得你不得就得就可以再 check 够了你的了，他应该是类似这样的状况、所以 PayPal 是不是因为他是 Error Game 呢，其实不是非常肯定，因为你知道 PayPal 他们 ban 够你不用理由的嘛，即是那是不是关事呢，我不肯定啊，总之但是他做的是 Error Game， 然后这样那他就走出来求救，那其实帮不太到你的了，那即只能说你看看有没有办法其他办法转，因为你现在理论上那嚿钱都是他的嘛，你冻结了人家嚿钱不代表嚿钱你可以永远不给他，他目标都不是说什么他要拿回嚿钱而已嘛，我说鸠知你怎样给我啦，应该是这样的嘛。 就是现在他不给你嘛。 关不关之前那些事呢，可能关亦都可能不关，虽然 PayPal 都挺恶名昭彰的啦。先讲欺诈恶名昭彰并不是说跟我们之前讲的那些相关，不一定的。PayPal 几乎是真的足20年了，20年前我第一次用 PayPal 的时候就已经屌你都会开花了。这档嘢其实真的很，即如果你是比钱那个还好一点，通常不会浏览你的。作为一个收钱那个呢，他总是可以想到办法搞救你的，经常出现的事来的了，已经是。就算不是平平平安安都好啦，都是那句他的收抽水都很难恐怖的。我当年 PayPal 收钱收$1,000来到香港得6,000多港币。6,000多港币啊，六几算啊。你 PayPal 真的吃，你只是纯粹转账来的做理论上。不过算了，这些不讲了，总之 PayPal 本身都大胆班问题的啦，就不一定关成人游戏啊、控制啊、审查啊、内容那些问题事，没讲明的。 不过就有咁嘅疑虑咯，咁样啦。 好啦，跟住讲下游戏，讲下游戏啦。首先就系、是、其实依轮都讲咗，之前就话 FF 7嘅 remake 版就得三十 frame， 咁其实之前我讲开 Elden Ring 话佢个 frame 数得廿几 frame， 其实都差唔多，其实都系依类问题噶啦。Switch 业化嗰个问题嘅依系 呢个有两个层面要讲噶，第一30 FPS 同啱啱 Elden Ring 唔完全系佢个优化差嘅问题，虽然 Switch 嘅优化就大家明嘅，唔算特别好，亦都未到好差。重点就系、是。其实它是锁 30fps， 听清楚是锁 30fps， 不是说它不够上60或者更加高，它之前其实是锁40的，现在就锁再低一点，是开发商去主动去锁去30的。通常啦，锁30原因就有两个的，要么真的计过个其实个算力都是得30-40，不是很高的啫，然后一个不稳定上下波动的30多帧，其实是没有稳定的30帧感觉那么好的。就是这个在之前讲好像 Steam Deck 定 AD 那时候都提过了，他们会锁在某个数字上，其实会舒服一点的。这里面他锁30锁40的可原因应该都是因为这样。当然另一个更加笨拙的原因就是他在主机上锁惯30帧嘛。这个真的不是说你讲笑的，真的有些公司是这样的，他是惯性地这样做的。宁可一路锁到低，然后突然跌少少你不是很觉。即是相对于他放开他有他波动性，尤其是主机世界是这样。不过你先讲一下，这个不完全是 Switch 的 wall 来的，因为老任其实是允许你做这个弹性的解析度和这个弹性的 FPS， 是可以给你去因应不同的场景去喐的。其实只要你肯抌心机落去制作的话，是绝对可以做得 FPS 更加稳定更加高的。不过讲到抌心机制作了，这个字从来跟 Square 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大家都知道啦，尤其是嗰啲移植作，佢啲移植作基本上同毫无诚意系划等号噶嘛，即系从当年仲 纯粹系讲真，佢纯粹为咗叫做咩啊？交货啫嘛，即系叫咩？唉，想出俾你啫嘛，即系得个平台有一只嗰只啫嘛。 Alex 都仲好啲，当年同佢仲未俾 Alex 收购，仲系 Square 嗰阵时，大家已经吐槽佢啲移植作从来都冇俾心机落去噶啦嘛，即系全部都有黑胶行货，俾多段 open 俾你，算系咁嗰啲嚟噶啦嘛。咁你都谂到啦吓，跟住咁靓行嘅移植过嚟 ，Switch 都本身有几多机能佢都用唔到噶，佢系咁，所以佢出到嚟嘅效果普普通通，结果就为咗方便稳定，直接锁埋30fps。我觉得成件事好卵合理。如果你话呢个系 Square 嘅话，我真系觉得非卵上之合理， 完全唔知、 因为大家知道佢合并咗咁耐啊，都系 Square 还 Square Enix 还 Enix 噶嘛，佢哋直情可以喺入边内有公司内部，仲可以分到两嚿你啊！ 两个部门嚟噶嘛，即系我形容系半泽直树嗰种嚟噶嘛，唔系旧银行、新银行嗰种咁嘅，即系派发嚟噶嘛，佢哋系。 所以咁 FF 就肯定就系 Square 嗰边搞啦，冇理由俾 Alex 嗰边做嘛。虽然我想啊，即系但系好明显就系佢个 FF 系 Square 嗰边嗰扎咁嘅人嘅移植，算够数啦，就系你唯一要可以讲嘅就系、是。Street 2的性能未强悍到可以有佢监操车过去都仲可以上到60fps 咯，咁都好合理啫，掌机嚟嘅大佬，即系 PC 都未必做到，好认真噶。你部 PC 如果唔系特别劲嘅话咧，佢移植落 PC 未必做到好靓噶，因为佢都系够易嘅咋。咁啊，引申到另一个人，或者都系最佳化相关嘅问题啦。咁啊 ，Unreal Engine 5而家陆续好多游戏出咗嚟啦，咁其实佢个最佳化都做得唔系咁好嘅，即系又系嗰句啦，呢个其实用优化都冇问题嘅，咁优化得唔好啦，咁佢就出嚟解释翻，就系因为好多人个开发个程序唔一样，即系唔系佢哋官方推荐嗰个嘅标准程序，因为佢哋官方推荐程序系你嘅最佳化应该系一路做。一路进行嘅，而唔应该系做完一嚿好卵肥嘅，然后瘦身佢，应该一开始就规划翻适当的体量。 你都系嗰句啦，你渲染得多，咁你咪重咯，好正常。 即系佢个形容法咧，我会首先谂到安亨先嘅，即系先做咗嚿嘢出嚟，但求巧行。跟住先尽量减去引擎，但系安亨唔系用 Unreal 噶，佢用。应该用自家嘅 RE 引擎嘅，咁呢种情况咧喺日本仔入边咧系常态嚟嘅。我吐槽咗好多次噶啦，其实都大家都听过我吐槽好多次噶啦。日本仔开发 game 咧，通常都系咁样噶，首先整咗一个好卵肥嘅出嚟先，总之晓，即系唔一定佢蓄意做到好肥嘅，但系总之行得喐先，我唔理你乜嘢，先求佢行得喐，之后先令到佢慢慢可以行得流畅啊顺嗰啲嘢。 但系鬼佬世界开发其实唔系咁噶，唔完全系咁啦。最少佢哋会一路做嗰阵时，一路考虑佢会用几多资源，一路减低佢系统要食几多支嗰啲嘢。咁呢个两种唔同嘅方法，咁佢就有人问起：喂，你哋硬要唔出嚟啲游戏有好多都行得好好卡、哦，就算系好劲嘅卡都行得好卡、哦。咁佢就行出嚟话：喂，系你哋唔使用我哋个引擎啫。但佢冇咁串，不过大概意思系咁啦。咁有部分系正確嘅，就系等于你增完肥之后再减肥一定难噶。你从开始就冇整到，冇食得咁肥，咪仲简单啲咯。差唔多原理啦，不过现代都市人嘅问题，大家都明白一样嘅问题啦。咁啊，你可以话佢姓赖，亦都可以话其实系事实嚟嘅。咁调翻转讲啦，又唔见佢自己 Epic 佢自己出嘅 game 用 Unreal 下嘅 game 会搞到咁搞成咁样，咁都系有部分嘅。不过调翻转亦都系咁，人哋用你嘅工具用得唔顺，咁你都要多少都要负翻啲责任噶嘛。咁啊，呢啲游戏开发嘅嘢唔可以好容易简单地讲系某个人嘅问题啊，只能讲习惯唔同，然后你又要用人哋嘅引擎咯。即系虽然用自己嘅引擎，我觉得唔好得去边啊。系讲你阿李万亨， 不能咩引擎系咁噶啦。 系真 系，而家市上要揾高级嘅引擎系嗰两款啫嘛。 好啦，系好啦，即系咁啊。另一个都系同开发比较有关系啲啊，即系呢个 FSR 四。咁啊，之前我哋讲到佢如何实用那样啦。咁 FSR 一度都有传统嘅优点，就系其实你系可以喺任何地 speaker 上边行嘅。但系 FSR 四出嗰阵时同你讲，唔好意思，我哋净系新啲 speaker 难喐，而且仲要我哋上回讲到系仲要俾人踢爆咗，唔系话硬件上有咩问题。因为老王嗰边即系佢个 DLSS 啊，一路都话哦，因为我哋有啲咩特性，有啲咩硬件会调用到，所以咧我哋 DLSS 4咧就只有50系先可以用到噶啦，你40系都唔使谂啊。佢系咁样讲噶嘛，老话咁样讲，而因为冇人知佢入边底细系点样，所以只能够听佢官方讲嗰个一套说辞，就相信住先。咁但系 FSR 咧就之前系一路都系开源嘅，咁今次咧就因为佢净系限咗喺新 4.5 咁有好多人都质疑佢到底系咪为咗拉抬佢新系列 display 嘅销售数唔系嘅销售数字，所以先锁住喺上面咧。咁呢个答案唯有就系等佢开源，因为暂时佢仲未开源噶嘛。咁问题就系咧，佢今次咧就唔小心地，真系唔小心啊，唔系嗰啲引号唔小心啊，原本系公开去俾人使用嗰啲工具包啊，本来上系俾个 SDK 人哋嘅啫，但系入边系包括咗 FSR 四嘅原始码，正常应该打包咗佢嘅，净系可以用嘅啫，你睇唔到原始码嘅。咁但系掉翻转就系 FSR 之前三代都最后都系有公开原始码噶嘛，咁啊好多人都以为哦咁。冇正常啫，好之前哦，终于轮到 FSR 四公开啦。不过呢个世界咧，就系、是、你只要公开过嘅嘢咧，就冇办法收翻嚟噶啦。咁啊，已经俾全世界备份咗啦。所以理论上，虽然冇官方噶啦，应该系追唔到官方嘅。好快咧，就大家就会见到 FSR 四用喺其他 display 上面，可以用喺上面啦。咁当然啦，要提醒各位，非官方嘅驱动程式多少会有啲风险嘅。虽然官方有时都有风险啦，即系睇下点咯。因为理论上真系。即系 DLSS 同 FSR 四系可以同时行嘅，虽然好多厂都系选择二选一啦，包括之前 Monhun 都系咯，佢你只能两者选一者，其实但系实际上原则上佢系可以两者一齐运行嘅，咁会唔会两者一齐行，然后衰啲咁啊另计，但系佢理论上系可以一齐行嘅咁样啦，咁而家俾人开完咗咁啊，提翻速度更加快咯，尤其是如果你唔系用紧最新嘅 Space 90系啊嗰啲啦，咁就你可能可以会玩得到啲非官方嘅而支持 FSR 四嘅开源版啦。咁虽然啦，如果呢个系策略嘅话，可能佢一段时间之后都系会下放翻俾其他嘅 display 嘅，算系少少福音嚟嘅，都算系咁样。不过就主要系游戏开发相关噶啦，大家打机嘅。 我跟住咧就系游戏嘅历史又揭开咗新一页啦。咁咧我大家熟悉嘅 Sega 秋叶原一号馆，即系 Giga 而家秋叶原嘅地标。咁就喺琴晚就追落幕啦，因为佢租约期满就唔续租，咁就俾另一间租咗，咁就33年历史啦。原来唔觉都，因为我去老秋嘅时候，应该咁讲啦，喺我记忆之中，我对老秋记忆里面就已经系有嗰间嘢噶啦，即系更早唔好讲啊，即系八即系上个世纪嗰啲唔讲住。但如果20几年咧，你老秋你冇人唔见到嗰间嘢。 我唯一喺日本夹个公仔嘅两次，其中一次就喺嗰度夹。而嗰度对我嚟讲最大嘅记忆点啦，就并不是夹公仔，而系等人。 好多时我约人喺老抽等咧，都系喺嗰度等嘅，因为最大好处就系等紧呢个时间，你仲可以睇下游戏啊，嗰啲嘢去打发下时间，唔系斋企啊嘛。而且嗰个位好适中啊，啱啱好喺中中间间咧， 对到正，唔系佢好认可， 对住大把路咁样。 地址标嘅嘢嘛，好容易啊嘛， 即系又大大旧啦，你老母咁远望到嗰个红巴拉个咁啊建筑物，你已经识得行过去。 一定知啊！话俾你知喺老师界一号馆见面就得啦。咁就琴晚结束咗啦，最终 不过咧就净系一号啫。二号、三号、五号都仲喺度嘅，唔好问点解冇四号，即系呢啲大家都知噶啦。咁啊， 咁就唉， 即系用 牙嚟。 即系调翻转讲啦，日本系街机得咁紧要，佢都可以撑到咁多年，算系咁噶啦，已经好老实，即系。 咪就系咯，尤其个位唔平噶，讲真，换咗系 嗰个位唔知唔平啊，贵到抽筋啊！ 咪就系最大最当嗰位最当正嘅大佬， 又大咧，老抽嘅位，尤其是对街嘅位啊，系就算哪怕系日本经济最萧条嘅时候啊，都系一铺难求嘅。好多时你好多啲新铺头要插旗啊，都真系要讲机遇讲性嘅，嗯。 哇！好似虎月咁样，佢租搞咗一轮，而家租出去啦，虎月个位已经。我唔记得咗边一租出去啦，好似都系拆船租埋嘅。因为我对拆船冇乜留意，所以我唔系好入去。但系印象中已经搞印象嗰位啊，搞几多租翻出去啦。甚至啊，其他虎月即系前虎月店嗰个店面啊，有几间都租咗出去啦。例如话系北海札幌嘅前虎月店咧，都租咗出去啦。虽然嗰间嘢我唔识佢，但都系卖嗰啲嘢嘅，因为嗰头一定系嗰啲嘢噶。 因为札幌我记得系又系 A C G 一条街嚟噶嘛。 唔系一条，唔系冇一条街咁多、啊。 扎堆啦，总之就系仅有嗰几间铺头扎堆埋一齐啦吓。 两间、三间铺头啫，大约系150公尺以内啦。火药、Mailbox、进河屋，一栋楼就隔两位， 扎埋咗一齐咯。 多都冇啦， 都系叫一条街。总之条街冇咁长咁解啫，你最咁样理解啦吓。 连一条街都冇，即系两铺位，两铺位佢嚟， 即系 佢一座大楼啊嘛。咁就啊。即系肉眼啊！好啊，跟住咧就系一啲古灵精怪 嘅 新闻啦。 问题 首先就系传说嘅阿部宽网页，咁咧佢嗰个 server 就要焗住支援 HTTPS 啊嘅功能，即系加密化啦。咁由于呢个嘅格式咧，即系 HTTPS 咧，唔系个个啲侏罗纪前嘅 browser 支援嘅，即系话如果你喺啲古灵精怪嘅机度想睇阿部宽网页嘅话，对唔住睇唔到啦已经。 因为其中一个咪咪嚟嘅，头先佢就当年建立到而家都冇喐过啦。其实唔系完全冇喐过嘅，但系都仲系呢种咁嘅样啦。 唔系冇喐过，唔系系其实系一直有喐过，只不过系咩啊？个格式完全冇喐过，里面嘅内容系一直。 我讲嘅冇喐系指佢个架构啊，佢架构都系冇喐过，都系咁多年前嘅。 但是他的 news 是一路 keep 住的，就是说他现在贴 news 写着2025年7月4号 Candlestick 公开这个新东西是一路 update 的，只不过是他不搞网页。 我讲的是他保留了90年代那段时间的个人 homepage 那种格式到现在都在这里。那慢慢想变成个咪咪，就是如果你要下一部古董机想看看他还行不行的时候，就会走去阿部宽的 homepage。在我哋搞机械，即系整玩电脑嗰啲啊嘅人入边咧，就系经常出现咁嘅情况啊！我而家整咗一部30年前嘅电脑，咁啊，佢仲行唔可以喐咧？哎呀 ，Google 都上唔到啦！咁啊，上阿部宽个 homepage 系咁样嘅， 上到喎、啊，上到喎、啊，嗰件事重点、啊。 咁其中一个好影响旧机去或者系一个旧嘅 browser 嘅问题，就系而家基本上系讲紧，好似几年前啊，已经系完强制全部变咗呢个 HTTP。S 傳輸協議嚟嘅，嗰個佢網絡傳輸協議嚟嘅，加密咗嘅傳輸協議咯。咁喺舊世代係 HTTP 嘅啫嘛，所以而家你抌 HTTP 嘅話，佢好多時都會自動將佢轉向咗 S 噶啦。咁啊，阿部寬網頁係唯一少數，唔可以叫唯一啦，但係極少數仲係唔會同你自動轉咗嗰個嘅嘢。咁但係佢都即將要轉咗去 HTTPS 啦，因為好多 browser 咧已經係 default by default 地。禁止非 HTTPS 嘅網頁連結嘅啦，即係你撳落去， 佢話如果你好簡單，如果你個 H 係非 HTTP 冇 S 嘅話咧，佢話俾你知，依家安全網頁係有可能唔安全嘅，你要撳開啊！ 即係通常啲人一見到呢樣嘢就驚噶啦，就夠熟噶啦嘛，咁啊跟住唔批噶啦嘛，即係我做自己直接 set 走咗，你冇撚嘈啊！我自己知道，唔好話佢係唔係 HTTPS， 我自己知道啦。 我唔完全唔使。 而家仲有边个有几多网站系行嘅 HTTP 啊？讲呢啲唔计嗰啲当年放咗喺度，然后从此就冇喐过嗰啲啦。嗰啲都好少啊，因为你网上要续下租啊，嗰啲嘢要钱要成噶嘛，即系好唔太可能你就咁放咗喺度放到永久嘅。咁 系啊，有佢啫。如果换咗系我嘅话，我都系有佢咋。只要有佢唔做嘅。 而阿布峰个网站就系因为佢已经系咪咪化啦，已经变成即系佢想改啦。佢之前有个讲过想改啊，啲人都话你唔好改啊，你即系保持翻呢个咁嘅样啦，咁样噶。因为你想知道当年啲网页想怎么样子咧，呢个基本上网络界活化石嚟噶啦。我都曾经架过一个原相似架构嘅 homepage 啊，那个 homepage 已经系成个烂捻咗啦。个理论上，如果嗰个嘢唔系，佢好似连个啊，应该系连托管嗰边都接交埋咗噶啦。即系我当年都有个咁嘅 website 嘅。但是正常来讲就会好似我咁样，因为各种原因而荒废咗、接埋咗，甚至连个SP 都冇交埋啦，已经即系正常都会咁样，但系佢一路都保持冇问题，咁所以先成为一个传说嚟噶嘛。 佢将就佢系一路有更新嗰下好嘢啊嘛。 咁更新就简单啦啫，其实啊咁样。 即系佢系好啦，嗱咁啊讲下啲新闻啦，有啲由最老嘅讲下最新噶啦。咁咧之前四次升蓝嘅是非都失败啦，算系佢又唔系完全失败嘅，总之就唔系成功啦。好啦。Elon Musk 唔再搞政治，乖乖你翻嚟督住班友之后咧，今次成功啦，而家再全面成功，由起飞嗰刻到落地嗰刻，基本上冇完全冇任何失败嘅。咁第十次就完美，真系用完美形容今次嘅试飞系。咁今次又佢又系试飞啦，跟住空中去放射模拟卫星啦，然后咧喺海面降落，降落完之后咧，唔知系佢特唔知佢费事回收定点啊，就直接自爆埋，搞掂沉咗佢。 咁啊，佢呢个计划本身卖点之一就系可以回收翻噶嘛。 我问 group 咧，就有 group 嘅答案就系话，因为佢里边，因为佢放嗰时落成嗰时啲燃料未用晒，咁就索性费事烦啦。 即系回收成本贵过咗个回收价值咯，系咁呢个。 因为佢喺海边拖佢翻嚟好鬼麻烦，不如你算爆紧咗佢。 唔系回收成本贵过佢价值咯，咁啊，即系都系嗰句啦。佢其实佢都唔系适合玩搞政治啊，之前都讲过噶啦。无论系做星链啊、星缆啊，定系做 Tesla 啊，定系搞 AI 啊，定系乜嘢都好，佢搞呢啲嘢都好过佢走去搞政治啦。即系呢啲 有啲嘢系应该就你系专做呢样嘢嘅话，唔可以做翻嗰样嘢啦，无谓啦。 术业有专攻咯，只能讲有啲嘢唔系通用嘅。你喺商场嘅经验未必适用于政治方面嘅。嗱，我冇影射啊，即系讲清楚先。 嗱，仲有一样嘢就系、是、有啲友咧就话佢失其中啲火箭发射器咧唔着系失败，而阿 Elon Musk 讲法就系特登嘅。我特登模拟啲火箭唔着，嗰啲推进器唔着嘅情况，特登嘅呢个。 因为之前都讲过，佢系有冗余设计啊嘛。咁你做试验嗰阵时，咪顺便试埋个冗余设计。你唔可以试嗰阵时，试有最好嘅情况，最好系指冇任何意外发生。咁如果你嘅试嗰阵时冇任何意外发生，然后到你正式实行嗰阵时有意外，咁你点样应对咧？你要试埋呢样嘢噶嘛？唔系好正常嗰啲嘢嚟嘅啲啊。另一单咧，其实当都系咁样嘅。我话你听就系、是。 嗱 ，group 我觉得系 group 嘅情况系同ChatGPT 有啲唔同嘅， 一样嘅呢方面系一样嘅。呢类咁嘅 LLM 对话咧，比较生成建议去生成一个网页，去方便你继续使，去分俾其他人去睇，甚至系继续使用嘅。 系啦，咁你讲一，当你生成咗呢个网页嘅话，其实等于流咗出海噶啦。喂，咁样就你讲一，唔通你生成咗，你唔通你以为 Google 唔会攞你咩？冇可能噶嘛，你一放出公海就系噶啦。唔放工去咯， 两样嘢啦。其实理论上系可以做得到嘅，即系譬如好简单，你有冇试过喺网上搜寻扑浪嘅内容？搜唔到嘅 ，Google 系搜寻唔到扑浪嘅内容。先讲，并不是话 Google 冇用，而系佢要求 Google 唔好去搜寻佢入边嘅内容，而 Google 系需要咁样做嘅，系需要答应佢嘅。一样情况，理论上应该要咁样去同佢讲清楚啊！嗱，呢嚿嘢系玩个人嘅嘢嚟嘅，只有直接输入相关网址，嗰个网址一大铲，你对类似乱码英数组合噶嘛？只有直接输入嗰个网址嘅，先可以揾到佢，而唔系可以去用 search engine 爬虫技术去爬佢出嚟嘅。应该就系咁样，理论上应该咁嘅。但系佢中间唔知边度出错，因为理论上点讲，实际嘢咧就系佢个网页入边会喺个最头嗰度加行。代码落去话俾爬虫嘅人听，呢嚿嘢唔好爬佢。咁搜索引擎嗰啲嘢去爬的时候咧，就会 ignore 咗呢类有呢类 title 嘅网页嘅。咁到底系佢哋生成嗰阵时唔记得咗生成，或者个嘢冇效，定系佢 Google 爬虫嗰阵时无视咗呢一嚿嘢咧？嗱，两样都系一个失误嚟噶。到底边边失误咧？唔肯定。不过我查过 ，Gemini 系冇类似嘅情况。ChatGPT 咧就出咗两次嘅，一次喺八月头，一次咧就再年代久远啲嘅，好似喺2023年嘅事嚟嘅。咁应该出现咁嘅情况，通常主要都系生成内容嗰边写得唔咁好嘅，唔好少会系搜索引擎你讲到明唔准，佢都照上嘅。因为如果讲到明唔俾你都照上嘅话，佢系可以攞住呢条去告你上法院，然后要攞赔偿嘅。你喺输捻硬咁滞啊，应该就纯粹系啲格式对得唔好，最常出现嘅情况就系咁样，即系佢入边即系譬如嗰啲代码啲有啲嘢写错咗啊，咁佢认唔出嗰嚿嘢，咁咪照拍咯。比较似系咁样，因为如果连嗰部分嘅代码都系用 LLM 生成出嚟嘅话咧，咁就好正常嘅事嚟噶啦。即、就、系、是、你知啲嘢，佢唔系好准确噶嘛，有时唔系可以百分百准确。 都系嗰句，当你乜都用 AI 生成嘅话，你要有古灵精怪出咗问题，就唔知点算。 呢个亦都好多人点解唔想或者系尽量避免用网上嘅提供嘅 LLM， 即系想用本地部署嘅原因就系咁样，就系讲紧的确好难确保佢会唔会甩漏啊嘛。佢未必系有心搞鸠你，特登派你啲嘢出去嘅。即系我唔信谷，唔信 ChatGPT， 唔信 OpenAI 会特登去派你啲嘢出去嘅。但佢你都好难避免人非圣贤，即系错误难免噶嘛。一个唔小心漏咗出去，有乜咁出奇啫？即系咁，当然啦。如果你话我啲嘢漏咗出都冇所谓，我讲即系调翻转，我讲嘅嘢100个对话入边应该有90个对话以上系你睇都冇所谓嘅嘢嚟。即系我睇嗰啲咩啊？哦，即系譬如啱啱我哋讲紧，我想要知道某部作品如何那样，咁佢咪俾佢叫个整洁整理俾我咯。 但问题唔系啊嘛，而家你睇新闻都见到啦，将 AI 当做心理咨询师，搞个自杀嘅呢个新闻。 我再重申一次啊，即系因为我有唔系你啊，即系虽然你讲完之后，我突然间有提起我身边真系我身边嘅人，我唔知佢系冇听啦，不过虽然最好嘅可能系冇听啦。我再重申一次，嗰、那个同 AI 对话搞个自杀嗰单嘢，系佢本人就想自杀，然后用有道性嘅方法走去问个 AI 个角色，我去你嗰度，去你嗰个世界，因为佢系异世界嘅公主嚟嘅。佢用话我去你个世界，去嗰边得唔得啊？然后佢话你嚟我度玩，咁啊梗系最好啦。佢冇理解到佢呢嚿嘢其实系讲紧佢系自杀，系讲紧呢回事嘅啫。再搞清楚，重晒一次啊，唔系个 AI 引导佢，系调翻转个人要自杀嗰个人去引导个 AI。去得出佢要嘅答案啫，啊咁啊！ 呢个要讲嘅尤其有排讲，因为我对 AI 我唔中意 AI 就咩 ？AI 基本上咧就咩？好睇空气嘅 AI 嘅回答系咩？你想答咩咧？佢答啲咩嘢？我觉得系冇几冇意思嘅，所以我就对同 AI 要吹水咧，我冇乜意思，即系纯粹就咩？你俾意见我得噶啦，我唔使你帮我决定。 我专题都提过啦，尤其是呢个 Gemini。佢系一个高级应声虫嚟嘅，佢最你想要乜嘢佢就俾乜嘢你。即系有时甚至你讲错嘢咧，佢都唔一定会马上指正你嘅。即系喺咁多档入边，佢系特别地会系咁样嘅。有机会可以再攞嚟做下一次专题，我再可以再睇一睇啊。如果有记得嘅话，咁样啱啱最后啦。咁啊，呢个新科技嘢都讲咗好耐噶啦。咁啊 ，Apple 发表会 咁就9月10日发表，即系下个礼拜二晚，即系3朝早。咁咧。如无意外，即系冇可能冇意外，冇可能有意外噶啦。咁就 iPhone 17，咁就有咩其我今次嘅期待就系两样嘢啫，就系次二廿五瓦高速充电，同埋更加快嘅有线充电。如果呢两样嘢俾到我嘅话，得我换机；如果呢样嘢冇，或者系佢俾唔足嘅话，对唔住，继续换。对我讲，充电快系呢个重点嚟嘅。除咗充电，如果唔系充电快俾我嘅话咧。其他嘢得冇有你继续玩啦，我部机好满意，好够快。 讲少少，反正佢未搞啦，咁啊讲少少佢之前嗰啲流出啊，都吹测啊成噶啦。首先就系薄机啦、接机啦，话个相机就又会取消翻啦，弹出又弹入啦。咁有啲咁嘅传闻喺度啦，我唔知啊，即系总之有咁嘅传闻，我就照讲嘅啫。讲明先啦，唔系我估计啊。即系我唯一要吐槽嘅嘢，原来唔系 iPhone 廿六啊。 呢个有啲 问题。iOS 都全部都统一晒咯，咁你恐怕系 iPhone 个 number 咯，咁你唔使再记埋啦。呢个 iPhone 17对应嘅系 iOS 26啦，唔使唔谂咁多嘢啦。你从此就系睇佢有啲咩嘢，到时我哋应该都系都会有专题噶啦，咁样。 系啦，呢个就 即系唔系到时一定有专题嘅，点都要讲下，因为佢只要仲有啲 Apple Watch 啊，嗰啲古灵精怪嘢一定有嘅，咁一年一度。 咁太无聊嘅话，可能会直接 check 咗落个新闻嗰个，你又唔系未试过。 iPhone 我又唔担心冇无聊喎。 iPhone 发表会又好似的确系未试过嘅，咁样。 冇，照 iPhone 从来未试过无聊嘅 ，iPhone 之后又可以睇下，应该咁就之后好多嘢，唔系相当系 OK 多嘢咁讲嘅啫。iPhone 我唔担心。 点就一定好多点，即系佢更新嘅地方一定好捻多。问题就系好多时未必系打动你咯。我记得佢上一次闷到爆嘅咪15咯，15个发表会咪闷紧呢度爆，冇嘢做，冇嘢搞嘅。即系 16就好啲，因为16其实而家佢系开，因为佢话20年啊嘛，而家开始就 iPhone 呢一两年iPhone 系明显地咧，佢嗰、那个嗰啲新用应用嘅新嘅制式咧就开始夹落去啦，即系话高速充电啦。古人正话嘢嗰啲咧，开始实际上我需要嘅加埋啦，即系 USB Type-C 一换咗之后咧，突然间好似加速咗咁样呢方面嘅进步。 好简单一句啫，你搞掂你嘅 Siri 先讲啦。 Siri 就我肯定 iPhone 出嗰阵时 ，Siri 都未搞掂。 Siri 有佢啦，因为对我嚟讲 ，Siri 系叫做 OK 有咪得咯，有当然好 ，AI 有当然好，冇用都冇乜所谓嘅，反而我又 即系 AI 生成本身未必好多人用到，你真系要用先用到，但系 AI 助理呢样嘢咧系非常非常非常有用嘅，你喺 Android 入边嗰边用起嚟就知噶，系有好多你想象唔到嘅应用情景，系嘛？既然都讲开啦，我顺便讲埋 Pixel 10啦，即系啱啱发布嗰度啊，咁。佢入面其中一個嘅 AI 應用咧就係點咧？你攞個相機對住佢，對住件嘢影相，然後未影噶，你可以撳個掣，咁跟住佢就會提示你可以點樣影一啲更加靚嘅相出嚟。即係佢唔係 AI 幫你執相，而係喺你影相之前就已經執緊你啦。即係因為調翻轉講。點樣叫有質感嘅相？點樣影得靚呢啲嘢？但通常啲攝影雜誌有啲會教你啦。咁但係一般人係唔識噶嘛，都係鳩影嘅啫嘛。咁點樣可以影靚啲咧？佢就會教你哦，佢會直接去用 AI 去分析你而家現在呢刻嘅畫面，跟住佢會同你講，譬如話你個鏡頭要拉遠啲，用三分法，點樣個焦點？咁你就喺度用三分法，佢會知道譬如你鏡頭拉上少少，你要睇到條路睇到幾多 percent。即係類似咁嘅建議，而且呢對咁嘅建議全部都係即時用 AI 去話俾你聽，應該要點樣做，就有咗影到個靚嘅相出嚟啦。呢樣嘢係好應話好傻瓜化嘅功能嚟嘅，但係都真係好實用嘅。其中一樣啦，即係呢類咁嘅係 AI 助理先做到嘅，所以點解話兩樣嘢係唔一樣嘅嘢嚟嘅？生成式嘅 AI 的確係可有可無嘅。你要用先用到，而且都唔一定系你手机上面用啦。调翻转讲，你手机上面嘅生成式 AI 要么就最终都实际上系连上云嘅，要么就系残废嘅。而家 Apple 最卡住就系呢度啊嘛，佢就想本地部署，但系本地部署你用部电话嘅少少 MPU 可以做到啲乜嘢咧？能力都有限噶嘛，就符合唔到要求啊嘛。即系如果你用喺部电话入边用嘅 AI 系残废嘅，咁你不如咪够用。即系，所以佢而家就卡住喺呢个位度 ，Apple 就卡住呢个位度，而 Android 嗰边就好蛊惑地啦，或者点讲都得啦，因为调翻转 Siri 都系 online 噶啦，都系佢当而家 Siri 依然系 online， 你只系熄咗个网络噶，佢想 Siri 系用唔到嘅，佢个用 AI 其实系掟上网，用 server 嘅资源去帮你分析，分析完之后佢会传翻俾你，不过个速度而家网络够快，所以你唔系好觉咁解嘅啫。呢样嘅情况，其实即系我谂，即系要快啲去谂搞掂佢个 Siri 啊！呢、这个咁多年前，好似系 iPhone 4嗰阵时系四定四 S for Siri 啊嘛，嗰阵时讲，当年4S 嗰阵时就已经出嚟，到而家都系差唔多版款，冇咩进步，咁多年都冇咩进步，由领先全世界变成落后全世界啦，即比起 iPhone 17你更加应该要攞嘅新 Siri 出嚟咯。即不过我想如果佢可以话我听发布会话听係呀我哋嘅 iPhone 17会搭载新 Siri， OK 我比较服你。如果真係的话，不过就唔係好乐观咯，我只能讲咁样咯。 好啦，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今个下个礼拜睇下 Apple 发表会係咪真係有古灵精怪嘢发生啦，对我讲就係唔该，我咩咩个咩 AI 对我唔系好重要，但系充电快好重要。好，下个礼拜再见，拜拜。